时的落寞，是否我只是你一种寄托，填满你感情的缺口，心中那片山林何时能让我停留？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绿叶照在大地，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或许我不该问，当你平静的心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冷暖没有下，是否依然为我时时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一来呢，我都会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事在人为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随遇而安呢是一种乐观的处事妙方，顺其自然呢是一种豁达的生存之道，水到渠成是一种高超的入世智慧，不保留的才叫青春，不解释的才叫从容，不放手的才叫真爱，不完美的才叫人生。所以人生当中千万不要对生活太过苛责。 耳边是四生几次情人节去逛街，说好了给你买你想要的香水，你今天白色的鞋的好美，街道很宽我加速我进了一转弯，我没有要你承担，戒掉我该怎么办？你回答得好慢，你总要

精彩，不看纯黑白，没有什么很信赖，没有什么可不爱，不问生命的由来。陌生地跟着陌生一个你，与我天无涯百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眼前最灿烂的未来，最明白天涯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我用力爱是一下深蓝色的大海，要想我眼睛都打开。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不管世界多精彩，生命的由来，我身体跟着我想一个你，与我天无涯百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涯我等待，一个人来来变成我唯一色彩。愿你爱上一些深蓝色的大海，要想我眼睛都打开。Oh baby， 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涯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原来是一些深蓝色的大海，能像我眼睛都打开。我给的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 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的内心里呢，都会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当中对自己来倾诉。其实很多故事不必要说给每个人听，就当作是一段回忆，因为有时候伤感也是一种美丽，不是吗？这里是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我是孙斐，我们下小时再会。 蝴蝶对花儿说什么？请你看看我。花儿对春风说什么？请你问问我。春风它对山谷说什么？让我陶醉你的沉默。山谷它对大地说什么？让我睡在你的宽阔。

小溪的里面住着一只金鱼，金鱼的每天就是游来游去。小溪的隔壁有一只鲶鱼，鲶鱼的大堂摆着一个神鸡，神鸡的上面住着一只木鱼，木鱼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我把握。哦，潮起又潮落，风不轻浪汹涌，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学，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别人过的生活，当一天和尚就要敲一天钟，所以他们就继续自己的梦。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是非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地厚，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尽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把雪月要看透才解脱。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除了故乡，你还对哪座城市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且说说为什么。这时候看到清浅夏风说，除了自己的家乡呢，去过的城市少之又少，去过苏州好几回，说不清对这座城市的具体感情，但是一想起呢会很暖心。白天这座城市很干净，风轻云淡的那一种，夜晚呢美丽并且繁华着，目睹古镇的古色古香，苏州园林的匠心独运，还有藏书羊肉的片片清香，简直回味无穷，有机会一定还去。这让我想到一句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苏的苏州确实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广播前的每一位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都应该要去这座城市感受一下城市当中那份宁静和古色古香以及现代化的完美融合。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的夜晚不发一阵雨，心头都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 我要送你日落的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除了故乡，你还对哪一座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并且说说为什么。其实我想或多或少曾经生活过的每一座城市，对于我们来说呢，都会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有时间的话，还是应该要去看看，无论这座城市留下的记忆是好还是坏的，释怀之后呢，我们再次回头去看看的话，其实都是充满着正面意义的，对不对？这里是品杯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钻匪，我们明天见。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窗外风起，黄叶飘落，以为是浪漫，原来只是用心在飞走。不懂情理，心里想的爱就像想不出什么，我等了你，伤心的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你还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天气的一夜那么长，会送不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会记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起了一年那么长，会送你送你起航，当你缺了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可及都张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